饮嘅地表嘅。 嗯，咁啊，十三节里边咧就即系耶稣佢嚟到加利利亚去啦，之后又离开咗拿撒勒，系住喺呢个海边嘅各伯翁，各伯翁近住海边啊，即系 加利 利亚海吓，咁啊，其实系湖，不过佢又叫海。唔知佢即系边度咧？即系住喺执布隆同拿非塔利境内。嗱，呢一度咧就即系讲咗嗰个耶稣个嗰个住喺嗰度啊，生喺嗰度。但系下边嗰句说话咧有意思嘅吓，啊，这会系应验了以撒约先所说嘅说话。咁呢个咩说话讲咩咧？就执布隆同埋拿非塔利通海大道，因为海边个不翁嘛，吓，约旦河东外方人嘅加利利亚喺嗰度咧，坐喺黑暗之中嘅百姓看像一道浩光，嗰啲坐喺一个死亡阴影下嘅人咧，为佢哋出现咗光明。点解咁讲咧？咁第一，如果喺新约里边咧，耶稣喺嗰度。耶稣咪有一个光明咯，吓，为佢哋咧系一个即系佢哋坐喺度冇乜希望啊，死亡阴影之下啦。咁其实以撒亚先知咧，当时对讲呢啲咁嘅说话咧，因为嗰句几句说话系以撒亚先知讲噶嘛，讲呢句说话咩咧？系讲北方支派遭受亚述蹂躏嘅时候，即系遭袭嘅时候咧，咁。佢个遭袭之后点咧？系个之后嘅以撒利亚嘅预告嚟嘅，将来咁样。原因就系历史之中嘅巴勒斯坦嘅以色列子民咧被俘虏，有好多外邦人咧迁移到嗰度去住，所以咧就话耶稣喺嗰度咧成为一个浩光，因为佢哋耶路撒冷即系北伊南游。即係佢北邊嘅支派受到亞述嘅蹂躏，咁呢個即係伊撒爾亞啦，唔係以色列啦，係咪北爾？咁佢哋離開佢哋嘅地方，去咗邊度咧？去咗呢一個正話執布隆啊、各伯翁啊、拿非塔利呢一個地區。呢個地區於是亦都係其實係有好多外邦人住嘅。所以呢以撒约先知呢讲出讲咁嘅预言。呢个预言呢即以撒约就讲佢哋亡国之后嘅情况。但呢个预言呢点知应用咗喺耶稣嘅身上。耶稣身上就係即係佢成为呢啲人嘅一个光明。由嗰个时候开始，耶稣开始宣讲话你哋悔改信从天国啦。悔改係耶稣在宣告福音时时都会讲的说话，同埋咧系第一一定开始就讲的说话。天国的时期圆满咧嘅时候，即系天国嘅耶稣来临咧已经开始，但系几时未满全呢？要完全实现咧，系要等好耐嘅日子。咁耶稣嘅临在咧系咩咧？系使天国临在的具体化，因为天主使他的派的圣子来临的时候呢，原来宣讲天国的天国来临了，你们悔改啦，因为天国临近嘛。那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中间呢，是将这个天主的国呢具体化地出现带出来。那么究竟天国是怎样的呢？最得闲到下边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譬如说那些有病的人好返啦，受痛苦的得到安慰等等。咁佢先讲，当然係向以色列子民先讲啦，但係佢亦都係更新呢啲选民，因为当时嘅选民仍然生活喺死亡阴影之下嘅，咁所以嘅更新啲选民。咁但係佢喺更新选民里面呢，使天国能够更出现喺佢哋中间呢，於是他由这些选民里面选了这些弟子，使这个天国不单止因着耶稣的临在而具体化，也都靠着他的弟子 的一起生活和一起去工作呢，使到这个天国更扩展出来、啊、所以他一开始呢就选择弟子。咁於是咧就講出咗第十八節開始咧講出咗選咗四個人啊，四個兩對兄弟，就耶穌沿住加利利亞海行走嘅時候咧，睇住兩兄弟稱為巴多同西門，嗱佢哋兄弟安德勒海裏邊撒網咧，佢哋原本係漁夫，講出嘅背景。咁、對佢哋話：你嚟跟隨我，我要使你哋成為漁人嘅漁夫。咁呢個唔需要解釋啦，大家都明白咩意思。佢哋立刻卸下網跟隨了他。好奇怪啊！以前當耶穌叫啲人嘅時候咧，啲人嘅反應係好，即係一般咧，都係好快啊！只係嗰、那個所謂富有嘅年青人咧，佢本嚟想去跟隨耶穌啊，點知問一問之後咧，愁眉苦面都係唔去啦啊！其他啲耶穌叫親咧，都反應好快嘅。咁係咪佢哋真係領受到這個所謂、特別的召叫這個恩典呢，同埋呢亦都他們是一路都是等緊即墨西亞的來臨，他們現在聽到這個人講而了解一些小說背景的時候呢，於是他反應咁快呢，有好可能是這樣的背景，但是無論如何反映出就是這些人是願意去追尋上主的，所以他們落出石岩網跟隨了他，他說他就由那裡繼續前行，看見另外兩個兄弟就是再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約望，雖然是譯音，但是很多人大再伯德大伯德，其實但是那個田共但是這個車就是再再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約望在船上跟他爸爸一起这个作伯德呢就修理他的网，就照顾他们。他们怎样？也一样喎，咬哨渔网和他自己的爸爸跟住了他。马道写得好咩呀，好清叫做咩清脆呀咩呀，好爽呀、啊。即是他用爸爸都没有跟爸爸讲，他就黑写得走了咁呀。咁于是耶稣走遍了全个加利利亚，向他们会堂里在他们的会堂里面施教。这里也都在道言那里讲过，耶稣其实都愿意去接触那些不是那么想接触他的人啊，所以去他们的会堂啊。那先讲天国的福音，治好各种民间的疾病，各种灾殃等等，于是由于他所做的事呢，他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叙利亚，因为上高是北面啊。人呢就将既然他的名声传了出来，人就知道有好嘢啦嚇，又將一切有病嘅各種疾病、痛苦煎熬嘅附魔嘅等等咧，都送到耶穌嗰度，使佢能夠醫好佢哋。咁於是有好多群眾咧，由加利利亞十城區，嗱呢度加利利亞咧十城區咧，十城區特別啦嚇，係一個外邦人嘅居住嘅地方。咁所以咧，耶穌傳教好多嘢嚇，外邦人反為信納耶穌，仲多過他自己鄉下的那些人，所以那句說話可能都是一種某程很清楚的真理，就是管理的不辣，看著你大，看著你沒什麼好東西。剛 才這裡說我們撞到那個黎巴嫩的後生仔的家庭，他就說給我聽黎巴嫩有三個地方耶穌，因為不是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的北部，即是加勒聖港的國法翁的附近，那邊全部是巴勒斯坦人，理論上尤其是東岸在約旦河佐敦另一邊是巴勒斯坦人，那些是阿拉伯人，已經不是巴勒斯坦人，那就是巴勒斯坦人。所以耶穌是很積極地在那裡，因為南邊呢剛剛被人捉了嘛，約翰被人捉了嘛，他拿了身在北邊避開了耶路撒冷，咁所以佢要好多啲鄉下地方，十城區就當然係揾到係希臘去其他外方面。 好，大家有冇咩分享？有冇咩要討論啊？ 我想問一下咧，頭先講話第十五節咧，講阿伊撒爾先知講話咩 有豪光喎。 係啊，有咩見到豪光啊？出現光明啊， 曙光。 咁嗰陣時係啲以色列人俾亞述國打，以色列俾亞述國打敗咗，所以俘虜曬佢哋嗰啲人，就帶曬去翻去亞述咁啊。咁出現嗰個人係咪應該係講巴比倫嗰個王啊？即係巴比倫後來打敗咗亞述，咁然之後嗰個王咧就放翻嗰啲俘虜嘅以色列人翻翻去佢哋嘅原居地。 當時舊約嘅預言係。 是 但是 呢段嘢係講緊 但係佢新約佢又就講耶穌基督係更重要嘅。 因為我唔係好明十一節嗰度咧，咪喺十一節咪喺呢段，跟住咧就係第十一節嘅 喺度。佢離開咗佢。 十一節完咗啦，咁跟住十二節點解突然間又跳咗？我先你話佢約瑟。那個工作完了約翰那個工作完了但是為什麼好像前面講到那個 part 講完了整個屋子又跳到我來這邊 一個過場嘛我都說 為 什麼這個做戲都有過場的你不知道嗎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佢唔係一個歷史嘅事實即係咁樣做法不過當時嘅歷史就是約翰已經被哈洛德捉咗嘛 即是打翻出嗰段時間， 啊、就咁將個事件咧作為一個，即係由一講耶穌接受試探，跟住講耶穌出去傳教，咁中間即係要自然啲嘅所謂嚇。於是嗱，咁耶穌出去傳教，梗係約翰做完咗佢嘅嘢啦，收工啦，係嘛？因為佢約翰最大嘅責任係咩啊？係準備耶穌嚟臨啊！咁佢咪講呢件事咁少咗一句咯，帶出去耶穌要開始傳教咯。其實佢嗰句説話，嗰句説話冇咩特別含義，即係其他。 開場白。 其實即係講咗嗰句交代咗約翰嘅收監之後，跟住就喺馬竇裏面就唔再講約翰。即係佢後來俾人斬， 佢唔會再 講。啱啱佢講開呢句咧，我覺得點解啲天使早啲出現嘅魔鬼就唔會出現啦？ 咁先至受到試探啊！天主容許人受試探啊！好似咩最我哋大家都最熟嘅就話約伯啦，係咪？啊，容許人受試探，所以話墨主歸日嗰啲人附魔咧，就用天主容許。啊！睇下你啲人咧個信德點樣？ 但天主明知耶穌神會試探試探 嘅，係咯，佢都明，即係我嗰次會揾嚟搞咁係 啦，都做戲咁 啊。 係啊， 咁個上次 其實唔係啊， 因為人性 嘅諗，我喺度諗咧，即係話譬如話喺我哋睇見到嗰啲情形咧，其實係俾人俾我哋當時嘅人咧係一個信心嘅，因為最後都係天主得勝喎，係咪啊？總之就算是幾長時間都好啦嚇，咁都係靈體啦，咁都係聖證喎。幾多神父企喺度，佢幾多教友喺度為祈禱都好啦，幾長時間，最後魔鬼都要走嘅，都係敗咗佢嘅。即係我就會睇到呢樣嘢。咁係咪好似佢喺《羊羔福音》咧第九章，佢咪話有個天山嘅盒子嘅？咁講佢嘅時候，咁佢話要顯示咩咧？耶穌話。是要顯示咧，就係話唔係佢父母犯罪，亦都唔係佢犯罪，而係俾嗰啲人睇到咧出 嚟。 要光明，係啊，要光明天主其實係。其實如果我哋睇咁多事咧，唔使佢犯就好啦，咁係咪？但係即係我就會咁睇咯。 唔係，你覺得你意思就係話其實魔鬼根本就唔知耶穌係邊個啦，係 啊。 就是覺得即係咁講就好似搞啲大浪放出嚟咁。佢係要去咩啊？ 消防 啊！嗱，如果換個角度嚟睇， 因為佢都明知佢要 去消防啊嘛。 點解啫？你話2000年魔鬼敗走啦，聽佢咁樣講敗走，其實冇敗走嘅。你而家人類係，如果你睇翻嚟咧，真係激死耶穌嘅。如果而家睇翻以色列打交，巴勒斯坦人、哈馬斯人、嗰啲Rabbit 嗰啲人，同埋猶太人。根本全部都是猶太嗰度傳來，都有咁嘅，大家有咁華人前線一家嗰啲嘅嘢。經過2000年，經過咁多聖經入面發生嘅事，仍然被打我打你到而家都冇咗。 你話魔鬼係咪走咗咧？唔係走咗，不過咧，我而家犯嘅嘢同呢三個樣嘢咧一模一樣，因為咧我要叻，我要叻過你，我要用咗藉口，我要報仇。OK， 咁咧同埋咧就大家仲於榮華富貴爭地產好，乜都喺嗰度做翻嚟。所以如果耶穌而家喺度傳教嘅話咧，氣死佢都遲。搞2000年咁多樣嘢，你班人都唔明，都係人類嗰個惡上面根性仲係喺度，好可憐啊！如果我睇翻 呢啲地方，耶穌都經過曬，我最多次嗰啲人， 可能最亂最嘅地方嘅地方嚟㗎。咁啊，所以喺即係我旁邊嗰啲人，另一個角度嚟睇，正經多次講係戰敗，但係魔鬼可以用第二個方法，用人心險惡或者人心軟弱。那個東西 一定要在背後搞好多東西。我剛才說的那個問題是，既然魔鬼都知道耶穌是誰了，他都知道耶穌是不會出賣天主的，那為什麼還要試探他呢？可能是吧，即是他明知試探是會失敗的，但是為什麼都要搞那麼多東西呢？我正如你剛才說，如果換另一個角度想，其實魔鬼是自以為可以跟天主有相同的能力，他成日認為自己是可以甚至乎叻過天主，所以可能他是怎麼說，明知耶穌是不會落答的，即是不會受到試探，但是他都可能會說，或者我可以令到這個天主子背叛天主呢，因為 他認為他自己是可以跟天主相比相同，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即例如人一樣。 但是你看看他書裡面有說，逢親附魔的人一見到耶穌他就害怕的，其實怎麼不害怕呢？是我覺得，我直覺覺得魔鬼是害怕的，他是會害怕的， 害怕是一回事啦， 他可能他的心是想差，但是他真的會害怕的， 是啊，害怕是一回事，但是 他相信自己又是另 外一回事。你有見過那些小朋友試探父母啊？他們害怕父母害怕的，硬系要试下， 要试下啦， 系嘛？ 话嚟嗰有包糖啊，千祈唔好食啊！翻到嚟啊，梗系食翻一粒。 都好啊，有良心。 即系证明人系咁啊，人嘅弱点，魔鬼一样啫嘛，其实。因为佢可能话，原来系你醒又我醒，啲细蚊仔一样啦。 啊，我仲有一个问题。头先讲即系第四章最后尾嗰度咧，讲话即係耶穌開始有名聲啦，咁於是有啲人咧就帶啲父母啊、拉病啊、癱瘓啊嗰啲人去俾佢醫。咁其實嗰啲父母啊、癱瘓啊、拉病咁嘅人咧，其實佢係俾社會遺棄噶嘛，即係你當其時嗰啲屋企人遺棄啊，或者係俾下嗰啲會堂嘅人遺棄，等即係劈下一邊啊，啲身件噶嘛。咁點解會有人將佢哋帶去耶穌嗰度？ 唔 係 喎，即係拉病先嚟係咁啊，因為啲病唔係。你仲記得有一個人咧係有佢癱咗嘅，你哋個朋友咧插咗我咁樣，佢唔會離開離開度聽，拉病就唔可以喺度死，佢唔死喎。 麻風病， 麻風病甩手甩腳 嘅喎。嗰啲叫做咩啊？ 關節 唔 係 關節，咩嘅用翻嚟？唔記得點講啊？即係啲皮膚嘅尖。 冇咗鼻，冇咗鼻，冇手指， 一突出嚟嘅地方，係嘛？有句説話㗎，唔記得點講，咁佢就會食咗佢 嘅。咁啊，都係喎，依三個試探咧，都俾咗我自己印象就係話咧，魔鬼係只係退咗一個突嘅位置，佢用第二個方法去侵略個人心，佢唔會同佢天主講，你咁叻，我比較我同我叫多特產俾你睇下，我多啲黃金俾你，佢魔鬼唔咁做，佢唔知覺得係鬥嘅。但是可以鬥人心，佢即魔鬼係用另一個方法鬥，2000年都是用呢個方法嚟。你見到嗰、那個通常啲人就因為自己喂想屬附咗魔嘅人，通常係有啲懷疑嘅心啊，或者某種嘅問題喺度令到佢有成虛人嘅呢樣。係啊，所以呢個三個 事嘅，我相信你有時你啲嘅好事又發生，即係天主俾容許佢去搞佢。一樣嘅，就可能令到啲係小信德嘅話，哇！魔鬼幾埋權力啊！你睇下整到個人咁樣喎，可能都唔緊要喎。咁但係即係冇事嘅喎，收尾第二日見個人冇完全嘅嘢，即係好奇怪嘅真係。所以我就諗，係天主真係顯要，好啦，我俾個機會你去搞佢。不過咧，天主係有能力咧，令到其他嘅人咧 因為呢件事咧，反而仲更加信心強咗添嘅，因為魔鬼都唔可以得逞嘅，最後唔可以得逞。咁啊，你去睇下你要，唔係我呢個。 你用多啲人嘅生活嘅例子，你可以知道點解魔鬼試探要試探耶穌、試探人嘅。 魔鬼試探人，我話一定要相信，但係其實耶穌咁 即係地位唔同 咯，係咯，唔同咗咯，即係都明知佢係天主子啦，你都明知佢係同天父收埋一齊嘅，可能佢知啦，同知道我愛。咁你天你個能力都係天主俾你夠夠膽，即係我覺得係咁嘅。 佢而家唔， 我哋啲凡人， 係啊，但魔鬼唔會認為佢嘅能力係天主俾嘅啦，佢已經冇咗呢樣嘢嘅啦。 OK 啊，佢而家就係自己叻曬啊嘛。 佢就天主 嘛。 我而家唔係需要你會知道魔鬼有幾多，點解咁蠢，做定咁蠢嘅嘢。最緊要就係話，究竟個試探，嗰三個試探對我哋講有啲乜嘢嘅咩事取嘅事。 所以天主的聖言重要過餅， 重要過看電視。 是啦， 但是如果講回一個很實在的問題，譬如有些人不信天主的，可能說你給個奇蹟我看，就信啦，到他真的看了奇蹟的時候，他真的很窮，係咪？即係可能三餐不計，行兩招唔埋，兩招唔得晚咁樣。跟住你同佢講，你同佢講話嗱，你唔好淨係要追求麵包啊，你淨係要啊，淨係要睇天主聖言啊，淨係睇本聖經，攬住本聖經，佢可能真係唔睬你。 唔係，所以教會咪就係咁咯。嗰陣時係唔等你嘢，係咪啊？我講嘢 好快，有啲實例啊，實例就係話你聽過。不蘭修女咧，佢哋唔會賺錢嘅，係咪？全部都係人哋捐嘅嘛。佢哋集中係祈禱、朝拜聖體，佢哋咧就相信天主會透過人幫佢哋。除咗佢哋之外咧，香港嘅安老院咧，有香港天主教幾間安老院咧，都係叫做唔知啲咩耶穌小姊妹咩咩貧窮姊妹又唔知咩啊嘅修女嘅。他們又沒有人去做事的，全部都是照顧老人家，然後找幾個修女出去好像黑色一樣。他們的安老院的生活呢，即是除了現在就說政府津貼，以前他們沒有津貼的時候呢，就是靠他們拿回來的食物，他們從來沒有說餓身過，餓死老人家。所以即是你的信，當然對我們來說是一個他們表現很大的信心。我們說喂唔翻工嘅，大佬，陣間天主會俾咩我食啊？咁有冇嘢食啊？咁啊，即係我哋嘅信心係幾大咧？即係我諗唔會冇，即係如果你真係信靠，好似 我諗喺譬如基督徒嚟講，或者會容易啲相信啊，因為佢可能即係都睇過下聖經啊，上過道理班啊，即係聽過下神父牧師嘅講道啊咁樣，但係即係我頭先講緊嘅係嗰種佢冇呢咁嘅 background， 即係冇呢種咁嘅道理上過嘅，又真係經濟好拮據嘅，咁你叫佢話你唔好淨係為咗嗰個貪餐，為咗或者唔好貪餐兩餐點算啊？你唔好淨係為咗揾食啊！你要去星期日咧，要抽半日咧去教堂，去下教堂咁。佢話：喂，大佬真係唔得喎，我要揾食噶喎，嚇成家等我養喎。即係你譬如係咁嘅時候，我明白，即係我話教會啊，即係會有幫助俾佢哋。但係你點講啊？有時嗰個現實問題真係可能會大過。 這個我諗教會當然有不同的方式處理這三樣的試探，你剛才說的和石頭的原因是一個實在的需要問題，教會可以採取一個以前的方法就排面粉，在實際方法有些修女的上去修生，可能真的實際幫助的人，譬如關於聖殿跳下來那樣東西，哇，關我什麼事，我從神從我都不跳下來的。剛才Peter說是講身份，所以今天教宗在世經節講第一個訪問是什麼呢？說不要 shame 我，告訴你，告訴別人你是我的信徒， 第一句嘢就講咁啊搞嘅，因為好多人啲年青人，好年青人喺其他都話冇講，我講成百歲人我係教友，哇！我要去名靜或者我要去花城去 收集， 一笑你噶嘛，即係所以唔敢自己承認呢樣嘢，咁所以教宗話：，有人冇話 shame off， 要話 放開。啊， 所以教會係唔同嘅光景、唔同嘅場面，佢要用咗唔同嘅嘢去勉我哋做。當然我哋冇可能呢啲就咁，我出去派曬錢，拎一千蚊嚟喺度派幾個街度派十蚊。即係喺呢個地方嘅人，你話你當你傻佬，但如果你喺印度做，可能你係一個聖人，我唔知啊。即係有唔同嘅光景，就係、是、每一個地方係做。五十年可以派麵粉，你香港而家明明又派麵粉，又唔採嘢，係嘛？即 係你派麵， 即係話唔同光景喺度。佢就係今日有啲人喺馬德里西班牙度抗議教宗，就話：哇！你教會咁多錢，點解唔拎錢救濟啲窮人 ？Exactly like you just said。你聽日睇翻講啦，教宗唔係咁樣講話。但有時候要做啲乜嘢，有時 佢哋係反對西班牙政府。用咁大筆錢去歡迎教宗， 係喎，教會都啱。即係所以我就話，即係依三樣嘢可以睇翻另一個角度嚟講，究竟我哋係自己點樣用啊？我哋不可以真係好似咁樣派麵包，但係我亦都有另一個方法，譬如你咁嘅光景，你嫌唔嫌喺個同事面前，諗我可以唔出聲？第一唔好講宗教，第二又唔好講宗教，第三都唔好講宗教，咁咪得？你驚到自己身體顯露咗，你咩即係有教堂㗎嘛？我覺得你係好奇特嘅人。